成，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给了你。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罗大佑，叫做《爱的箴言》，是1983年《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那其实说到这个《爱的箴言》呢，是原唱是邓丽君，那后来其实还有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像孟庭苇、还有郑钧、还有潘越云等等。那每个人的演绎风格呢，可能都会有所不一样。而作为这首歌曲的创作者罗大佑本身来演唱呢，也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意境吧。这也是他一首很经典的情歌代表作。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 会不会疲惫？每一次面对，你会不会向后退？不愿再掉眼泪。有没有过后悔？那些痛，那些泪，到今天都已无所谓。风过雨过以后的我，学会了那么多，还执着着什么？ 我 张靓颖2017年的一首单曲《我》。那这首歌曲呢，和她以往的这个歌曲不太一样，或者说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啊。这首歌曲是一首以励志为主题的正能量的歌曲。那《我》这首歌曲呢，也是追忆了她自己出道这么多年以来的一种收获和蜕变，在她温柔细腻的嗓音当中，蕴含着成长之后的那种成熟和领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谭咏麟，一首老歌，1988年《拥抱》专辑当中《水中花》。 心里的泪未能抹去，缘分让我去握取，彼此相爱太苦累，不想跌进这火堆，但愿忘怀甜梦里，还是让我去面对，尽管加上我的罪，丝丝温馨对，我愿来占据。如倒影水中的鲜花，只可看看未能摘去。如飘于风中的花香，去去渺渺淡然逝去。然而让我伴着你，不想多次去躲避。风风雨雨我都畏惧，但求共聚。 是车主注意了，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维修保养陪您到晚上十点哦。预约晚间时段不仅更灵活便捷，还有更多优惠呢。详情致电010-5798-6688，记住事故维修选花香哦。

难开，我想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来自凤飞飞的一首歌曲啊，198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其实现在还会经常有听到这首歌曲，包括说是这个英文版的，还有这个国语版的等等，就是因为曲调非常的轻松嘛，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很需要这样的一些很简单的很熟悉的很轻快的歌曲来调节你生活当中的那种心情或者说是节奏。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赖伟峰，两个人的单身生活。 早时我在工作，我刚才躺下你醒了，一早一晚各忙各的，电话也不回答几个，你哭了说哭什么，我说出门你说好的，今天的心情是什么颜色，谁换了发型谁管呢，从前啊我们不这样过，再累也要紧紧握握，恨不能留住时光慢慢去挥霍，现在啊我们怎么了，你不问我就没话说，而人世界过成了单身生活，就没交过那段旅行，一拖再拖，说好的事一转身就忘了，谁在乎谁的冷与热，从前啊我们不这样，紧紧握握，恨不能留住时光慢慢去挥霍，现在啊我们怎么了，你不问我就没话说，而人世界过成了单身生活，我们不这样过，再累也要紧紧握握，恨不能留住时光慢慢的用心去挥霍，现在呀我们怎么了，你不问我就没话说，而人世界过成了单身生活， 赖伟峰2017年 EP 合集《七年之 Young》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啊，叫做《两个人的单身生活》。两个人是因为爱走到一起，可是呢，会因为种种的原因，比如说你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在休息；那我在忙碌的时候呢，你可能又希望能够小小的这个放松一下等等，就是有一点点不合拍的那种感觉。所以两个人即使在一起呢，好像也是各自过各自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是需要相互的来调整，相互的这个妥协，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相处都非常的舒服啊，这才是因为爱而走到一起的和谐。王菲1999年《只爱陌生人》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蝴蝶》。 嘴唇还没张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陈洁仪1997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心痛》。只有在经历了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之后，你才会真的明白说，哦，原来在你很痛苦的时候，真的是心是会痛的。当然，很希望说生活当中这样的时候少一点点，不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多一些那种快乐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幸福的时刻吧。节目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孙楠的一首歌曲啊，这是他在1993年《我们都是伤心人》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留什么给你》。这是一个有的时候可以想一想的问题啊。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若想淘洗，梦如果注定，爱就任它去。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很久以来都不敢。出的问题，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道理，想想是很可惜。也许应该多陪陪你，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可是我。心里不确定的轨迹，明天会在哪里？而我还有什么能够留给你？想。